馬來西亞當年嗰啲做官嘅，佢就習慣咗咧，就同你拎去英國受訓噶嘛。去撚咗拎倫敦培訓，無論你男女，咁你戇鳩鳩落完課，夜晚梗係酒吧撲下噶，同啲同學啊，同埋啲同袍咁樣酒吧撲咯。撲撲下你有一晚咧，你無撚端端咧飲好撚少醉嘅喎。男馬佬瞓醒就攞有赤痛，女人瞓醒就屙尿嗰度痛。屌你两个人唔知乜嘢事喎，无端端赤痛嘅，一个啰柚痛，一个前面妹妹痛，啲女人就嗰啲官啊，好啦，咁啊，屌你咩冇咩事啊，痛系痛，唔知咩，琴晚唔够瞓啦，隔捻一个礼拜就有人 call 你嘅，俾你搞啲乜捻嘢，收咗封投诉信，有相片喺度， 又系中伏， 好啦，喂，人哋收咗投诉，而家我写报告解话，你个成绩啊咁捻好。喂，唔該你教我點做啦？佢問撚翻你教佢點做啊？屌你兩個鬼佬啊！咁戇鳩鳩真係唔知點講喎。阿 Sir 咁點啊？我都唔知點做。哎，咁撚樣啦，你咁撚勤，你啲人才嗱，我鎖撚起佢，擺個黑棺材度，係你知我知，好唔好？咁你梗係好啦，大佬。 係你俾人屈噶嘛？其實係。 唔係你梗係好啦，實好噶，焗撚住要好，好撚咗咧。咁啊，跟住翻去升你官，支支整整你就升一级啦。但你始终记捻住， 你都有个 有样 手照。 我屌你老尾， 一系你就衰十一系嘛？即系 你睇我哋阿权仔啊，阿权哥啊，边个嚟香港啊？佢都招呼佢啊，大佬英国官，大佬你喂大佬管理一个殖民地，唔留捻翻几手？屌你老母点管啊？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节， 我记得我嗰阵时咧，即系我老师咧，阿陈石宇咧。就成日講嘅，佢係做一個新聞記者咧，要即係孟子嗰三句説話就要謹記嚇：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而家調翻轉嚟做，轉翻嚟做咯，富貴一定要淫啦， 威武一定要屈，屈你貧賤就一定移，係嘛？嗱，呢個兩千幾年孟子講嘅，咁後來胡適就將呢三句説話咧，就將佢解讀成為獨立精神，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個就是獨立精神就概括了，是不是？所以你做一個傳媒人，你就要有這種獨立精神，是不是？所以後來胡適就加多兩樣，就是一樣就是不為成見所蔽，第二是不為時髦所有，再加埋呢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咁呢个独立精神就 perfect 啦。嗱，呢个系对做新闻记者嚟讲系一个最好嘅一个信条嚟嘅，大佬。但系奈何喺现代呢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唔得咯，系咪？你睇下，喂，边一张报纸唔系公器私用，系咪？哪一張報紙不是那個報紙的 owner 話事？所以你看看 Post 這部戲你就看到了，是吧？不是的，原來是吧？尤其是去到這些這樣的關鍵時刻，喂，這個是牽涉到美國人民的利益，還是你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利益，是吧？還是你之前兩任的美國總統金乃迪和這個詹森的利益呢？好啦，你一定系用一个国家安全，好嘅。 哦，大晒啦，一出 大晒噶啦，呢个系美国都系一样噶。喂，呢个国家安全啦，所以出禁制令啦，向法院系咪？唔可以俾佢继续登呢啲，因为呢个会影响到而家打紧仗啊，美军嘅士气啦，各样啦。咁哇，好多理由噶嘛，咁啊，法庭咪要判咯，系咪？咁啊，判你输啦，要咧跟住你上诉去最高法院啫嘛，系咪？咪国家安全咯。咁所以佢喺戏里面有一句说话就係、是、呢、這个国家安全即係话你领导人话咗乜就係乜。 喂，呢啲说话对我哋今时今日香港人，特别我哋呢中意开口闹人嗰啲人，系好捻有感觉噶嘛？系咪？系屌，系你话国家安全就是你嘅，你定嗰个标准系，系咪？边有法律嘅啫？而家香港系咪？你睇林郑月娥行出嚟帮你郑若骅解话又好，帮呢一个选举主任 DQ 啲候选人解话又好，佢真系。不是只是眼神闪烁，他是讲一些违背良心直情是违法的东西。但是他要振振有词，就是说这个是即是合乎香港的利益的，是吗？合乎共产党的利益。统治者有权的人，他行使公权力，他一定将他合理化合法化的，即使是不合理不合法，是吗？還有呢個 Tom Hanks 做總編輯，佢有一句噶嘛。咁如果我哋唔監察政府，邊個監察政府啊？ 係啊， 係咪？即係聽嚟好似高好高調，但係牽涉到要坐監嘅大佬，係咪？你輸咗官司，個出版人個總編輯要坐監嘅，當時係係咪？所以即係喺嗰部戲裏邊 ，Tom Hanks 個老婆，即係總編輯個老婆，就覺得呢個培麗史翠普非常之勇敢，比你仲勇敢，比你即係比你做老總仲勇敢。即係佢嗰個係佢老公嚟嘅。佢點解咧？喂，因為佢如果輸咗呢單官司，佢登咗呢段新聞，佢一無所有喎。會 間公司輸埋，佢自己都輸埋，家族都輸埋。 家族嘅繼承者嚟噶嘛？佢係家族事業嘅繼承者，你將報紙冇咗，成個家族嘅事業冇咗，佢自己又輸埋。 咁但係佢一句兜好噶嘛？佢你冇咗張報紙，你講咩言論自由？ 咪就係咯。 啊，咁佢又唔係一面倒嘅，佢話。咁冇咗報紙又真係冇言論自由喎，係嘛？我哋冇咗個網台，咁仲點鬧人呢？係嘛？ 所以我哋睇啊，我同阿長哥睇啊，梗係好有感覺啦。我哋資深新聞從業員係嘛？ 唔係我哋嗰陣時入行某個程度都受咗，即係佢呢啲美國嘅例子所影響嘅，尤其是係後來嘅水門事件啦。你真係見到個 水門事件之後啊，讀新聞傳播嘅學生 急升啊、急升啊，因為你見到 原來真係有 兩條謀理，有兩條謀理真係可以懟冧個總統啊嘛！咁你嗰陣時真係 嗰陣時最早美國第一間有新聞系嘅學校咩？米蘇里大學，米蘇里後來先哥倫比亞 ，Missouri， 米蘇里 ，OK。咁仲有新聞系咧 ，journalism 咧就即係啲都冇人讀嘅，基本上係， 係 咪？咁後來就發生水門事件就犀利啦，係咪？ 哥倫比亞大學啦， 你譬如哈佛啊、嗰啲牛津啊、耶魯啊，咁嗰啲全部唔會有新聞系嘅大佬，佢認為呢啲好 cheap 嘅啫。 因為呢啲係 vocational training， 係職業訓練。 佢真係啱 exactly， 佢就當 vocational training， 職業訓練 局， 職業訓練局。我香港咪有個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嗰度應該新聞係啦。職業訓練局，不過而家冇開啦，因為冇。 喂，我喺嗰個新聞訓練委員會度教過上過，即係開過課程嘅，你知唔知啊？係 咪？ 聽咁多年前，卅幾年前，就係呢個政府職訓局下邊嘅新聞訓練委員會，我都仲記得。嗰陣時候啲 A.O. 嚟上堂嘅，因為佢哋嚟上堂嘅唔使翻工啊嘛。 但係頭先鬱敏講到嗰度咧，即係個類比，譬如話，誒佢嗰陣時講國家安全咧，咁而家香港咧，我哋個現實情況就係基本法， 唔在咯。 嚇佢阿媽，阿媽得嘅嘛。但問題就是基本法是你講的基本法嘛，因為入面講到咩要承認呢個中華民國是香港的呢個合法政府，香港是中華民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屌，呢啲全部你講嘅，係全部你解釋嘅，係嘛？我哋唔同意嗰啲啊，我哋係冇 say 嘅，完全。 say 咩啊 ？say 係啊，所以入面好多嘢係同我哋而家係對比得到嘅，譬如我哋。身處嗰個新聞嗰個狀況，屌個政府真係唔妥你喎！而家隨時可以喐得你嘅喎，佢又吊銷牌照，我哋玩下手都可以喎。如果呢個二十三條立法之後，係咪啊？ 咪死得㗎，係 啊！ 一立法就死㗎啦。 嚇！所以入邊好多嘢咧，其實感同身受可以講話感同身受。 所以我建議啲即係新聞記者就應該去睇呢部電影。 梗係唔會啦！而家新聞記者屌， 唔係真係應該去睇呢部戲嘅，真係有好精彩。好啦，咁我哋都要讲一讲呢个终审法院咧，就日前颁布公民广场嗰个裁决案啦，即系裁决啦。咁我报纸就写得唔系好详细嘅吓， 比較值得關注的就是終審法院的裁決裏面，就是對那個上訴庭那個評論啦。咁當然就啲報紙各取所需啦，係咪？其實兩個重點嘅，一個重點咧就係佢認為呢個原審法官對呢個黃之鋒等人嗰個判刑咧就已經係好合理嘅。咁啊，上訴庭咧嗰個即係加刑咧。就即係撤回咯，咁啊佢哋就即係當場就放啦，唔使坐監啦。咁但係對於上訴庭釐定嗰個新嘅判刑指引咧，終審法院係接受嘅。嗱，呢個好危險啊，我覺得。嗱，佢放呢三條僆仔，咁事實上喺上訴庭係太離譜啊嘛，係咪？其實太離譜就係你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啊嘛，係咪？佢已經即係。做完晒噶啦，系咪？即系呢种刑期复核，你去合理化你嗰个刑期复核，咁特首又出嚟讲嘢，咁而家去到终审法院，其实系咪证明你错咧？咁你而家林郑月娥就唔系喎，死都唔认喎佢，系咪？对终审法院个裁决，佢唔认为就系即系律政司提出刑期复核系错嘅啊。咁但係終審法院即係有啲人就好開心咧，見到呢個裁決，特別係民主派啦，係咪？ 咁我冇開心。 佢覺得好開心啊，放我係咪？上訴庭咁楊振權又俾個法官，即係俾終審法院法官批評佢啊，話佢講嗰個即係有人喺度煽動啊咩啊嗰啲係一個即係等於呢個唔係一個判刑，即係應該考慮嘅啊。咁呢個咪佢咪你睇到蘋果咪大大段咪講呢啲咯，係咪先？係咪？咁但係呢個裁決，我覺得影響好大嘅啦。我就睇到咧，即係譬如呢個眾新聞咧，就有一個終審法院裁決 Q&A， 因為特別係嗰個終審法院嗰個裁決提到嗰個非法集結涉及暴力就即刻判刑，係嘛？咁同之前係判社會服務令，咁你而家就對上訴庭嗰個判刑嘅新嘅指引，你就即係完全接納喎，大佬。咁即係話以後非法集結一牽涉到所謂暴力，即係呢個所謂暴力就係即係由呢、這個控方提出嘅證據係嘛？咁然後法庭接納咗係有暴力，咁成分就即刻判刑喎。講明係，你唔使諗嘅咯。嗱，我哋非法集結，我即係2011年七一嗰次非法集結，我係喺裁判法院定咗罪係嘛？咁啊，當時真係判我坐監喎，不過就緩刑。嗱，我係差唔多，我記憶中，以前冇呢一個非法集結定罪嘅記錄嘅人，然後因為觸犯非法集結呢條罪，然後被定罪之後判刑嘅，即係判呢個坐監嘅，我好似係第一個嚟嘅喎。咁啊，同埋阿陳偉業啦，係咪兩個都要坐監？咁我判得重過佢，咁啊緩刑14個月。跟住我上訴高等法院就打甩咗個刑期，就罰4800蚊。嗱，個定罪仍然為罪。嗱，呢個就牽涉到個判刑啦。咁即係話咧，我嗰次上訴咧，就係由呢一個判監緩刑就變成俾4800蚊罰款。 但係個罪名仲喺度嗎？ 個罪名喺度啊。但係而家唔係咯。如果而家按照上訴庭呢個即係判刑嘅新嘅指引咧，我當時嘅情況就係坐監喎，即刻要 即坐啊！ 因為當時都係有暴力啊嘛，所謂暴力就係同嗰個警察有衝擊啊嘛，你明都係叫做暴力啦。總之就係嗱，而家嗰班即係旺角嗰班就係嗰個暴力個級數高少少，叫變咗暴動啦已經。其實非法集結嚟嘅啫，所以呢個政府係撲街嚟嘅，知唔知啊？佢本嚟告你非法集結，佢一告你暴動嗰啲就2年、3年、5年、7年不等。所以你梁天琦咧，而家認咗條襲警罪，佢就掟咗你入去。跟住如果你暴動罪同埋煽動暴動罪定罪嘅話咧，5年以上。但係你睇翻個案情本身係咪可以應該告暴動罪咧？呢個係一個關鍵。但係你而家冇得同佢拗嘅，就包括代表佢哋啲律師都，佢就告你暴動罪，上到法庭甩就甩，唔甩就係暴動。暴動個量刑起點就係咁多年。如果是區域法院係嘛，同高等法院不同就係咁咯。所以呢個我喺2016年嘅即係年頭發生呢件事之後，我喺立法會個演辭30分鐘， 其中有一半是讲这单 case 的，在这里只是提发挥的。我说这个就是将来这些就是政治犯。所以我是第一个立法会议员，甚至是第一个人讲香港特区政府在这里制造政治犯。到现在你班头上有光环的学生领袖是吗被判刑，因为这个公民广场被人哋刑期复核，跟住判你坐监，咪又掟咗你入去，跟住你终审法院上诉，俾你保释，由终审法院又打甩。咁之前咁于是头上个光环咧就越即系闪闪令，跟住就而家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都有份，系嘛？但系呢一班喺旺角呢班无名英雄，我认为系呢班，但系呢班咧就系政治犯。但是到他们这一班人头上有这样的光环之后，他们就拿了政治犯来说了，所有这些传媒啊，这是政治犯啊，趁民主派的传媒就这班就是政治犯，政乜撚嘢治犯啊，坐几耐啊，你告诉我听，但我都当你政治犯 ,OK? 因为你是因为从事政治抗争是吧而被检控然后送入监牢，都是政治犯。但是你不可以跟旺角这班划清界线嘛。 十三加三。 是吗即是他们是不需要我们支持的，但是现在这班是需要我们支持的嘛，我觉得。我们是爬压水的，在这里是。是做了一些很戆鸠的事，我要告诉你。成件事就是这样嘛。好啦，而家你终审法院颁布嘅公民广场裁决里面接纳咗上诉庭厘定呢个新判刑指引。咁如果日后有啲所谓比较大规模嘅非法集结，如果牵涉暴力嘅成分，又可以构成加刑嘅理由，同埋判你即时监禁。你要搞清楚呢样嘢。而你而家呢一班人，你呢三条，即系呢三位学生领袖，民主派支持嘅呢三位学生领袖。系嘛？亦都有外國傳媒加持，有外國政客即係加持嘅呢一班人，你而家唔使坐監，但係呢一個判決帶嚟嘅結果就係以後呢啲社會運動或者政治抗爭大規模嘅啊人數多嘅而牽涉到暴力成分嘅即坐。用这个标准，用现在这个新的判刑标准，我2011年带着几千人杀到去金钟坐在这里不走这一锅，跟着就跟他们讲数，我就放一班人走，就留下百多人坐在这里，就拉百多人，那时真的跟他们讲数的，大佬是吧，我们不走的，这班等你来拉的，是吧，你要造成那个即是震撼的所谓，我等你来拉。好多當時啲戰友啊，陪我哋一齊俾人拉喺北角差館啊，而家大家都記憶猶新，係咪？咁啊，前邊就一紮俾人告啦，咁有啲就 bang over 就簽擔保咁啊，冇事啦，簽擔保都得嘅嗰陣時，守行為冇留案底嘅，有一紮啊，唔使開名啦，係咪？咁我哋呢啲梗係唔會咁失威，就簽擔保啦，係咪？係嘛？即係去 bang over 啦，咁我哋咪上法庭咯，咪同佢打咯，係咪？咁結果輸咗啦，係咪？咁但系都唔使坐監啊！我 end up 都系罰4800蚊啫嘛。但系當時嘅情況，你睇翻啲畫面，播啲片，喂，同啲差佬係咁樣冚噶嘛，直情係你明唔明啊？佢一路係咁噴你胡椒噴霧，咁係咁噶嘛。咁你有啲差佬會受傷，咪可以告你襲警啊？咪有咩？呢個就係暴力成分噶啦，係嘛？你睇翻你佢公民廣場嗰案例，佢唔會激烈得過我哋當時2011年喺金鐘中銀嗰度噶。咁所以以后类似呢啲大规模嘅群众嘅运动，就一定系非法集结，牵涉暴力成分，即时坐监。所以你呢班咁嘅民主派扑街嚟嘅，大佬，你要指出呢一样嘢噶嘛，大佬，你唔系哇，即系欢庆同庆贺，三个唔使坐监，佢哋即系有影响力啦。咁屌你咁样真系，有啲人甚至认为美国即系吓。呢、這個有國會議員提名佢哋攞諾貝爾獎，咁啊嚇撚到呢個終審法院啊，即係唔放唔得啊咁樣，屌你咩？你咁樣基本上係侮辱法治啦嘛，已經係。但係你呢個判詞好值得大家去研究啊，大佬！你唔好見佢批評楊振權，嗰楊振權嗰個係撲街嚟噶嘛，基本上係講嗰啲嘢，係嘛？ 即係佢意思係暗示你有好多人喺度鼓吹，係嘛？咁啊令到佢哋乜乜乜咁大佬受影，黐線嘅都法，你根據個法理，根據證據嚟判案噶嘛，大佬，係嘛？咁所以你終審法院都冇得唔批評呢個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喺個判詞裏邊，但係你哋睇呢度咧就好開心，以為佢就推翻咗上訴庭，唔係，佢特別強調，係嘛？特別強調係嘛？呢、這、一個採納上訴庭釐定的新判刑標準指引，如果日後大規模的非法集結行為涉及暴力成分，可以構成加刑理由及傾向判處即時監禁。嗱，呢個上即係終審法院做咗呢個裁決咧，咁啊屌，以後啲法庭就係唔係就得坐監啦，大佬 一釘入咪坐咯，一釘入即坐。 咁所以呢、這個即係集會結社自由係咪受到影響先？ 係，不過基本法係保障咗呢個自由嘅。 休息一陣。